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谁？知道的人来了，小刚，快进来。来，无忌，你没见过吧？我给你介绍，这就是我当年的老伙计，也就是唐三的老师，你叫他大师就行了。魂师界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 原来您就是大师。您好，我是赵无极。 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回来了，唐三应该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吧？平安否？ 还好还好，我们呀算运气不错的，所有人都平安归来了。这次呢还多亏了唐三。大师，您果然教出了一个好徒弟啊。您是什么时候来学院的？ 他呀前天刚来，要不是为了唐三，恐怕他一辈子都不会登我的门了。哎，小刚坐吧。 大师一听赵无极说唐三没事，脸色明显舒缓了几分，也不客气，在一旁拉了把椅子坐下。赵无极这才知道大师的真名竟然叫小刚，这名字听上去有点愣，但又充满了阳刚之气。他以前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大师的传闻，虽然大师本人看上去有些瘦弱，实力也不强，可他的脾气可是有名的刚硬，曾经为了一些事远离了自己的家族，这才遇到了弗兰德和另外一人，组成了后来威名赫赫的黄金铁三角。 大师，您刚才说的是什么魂兽啊？竟然能够吸引泰坦巨猿？ 如果小五听到的是牛吼声，那么泰坦巨猿突然放弃他离开，就是很合理的解释。在星斗大森林中，不只是有泰坦巨猿这一个森林之王，还有着比他更强大的存在。那个存在才是星斗大森林中的最强者。如果说泰坦巨猿是王，那么他就是帝皇。这种魂兽就是天青牛蟒。众所周知，魂兽的强弱除了本身修炼的年限以外，天赋也是极其重要的。就像我们魂师，除了等级修为和魂环之外，武魂的先天强弱也决定着他未来的发展潜力。而在魂兽之中，如果将魂兽的天赋划分出等级的话，那么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都应该属于最强大的超级。他们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强横的体魄。像星斗大森林中生存的这两位，修为至少都已经超过了50000年。虽然还没有达到100000年魂兽的程度，但他们的强横已经足以和我们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相比。一旦让他们的修为达到100000年，那么恐怕就将成为超越封号斗罗的存在了。 大师，这泰坦巨猿我以前曾经多次听说，可天青牛蟒这个名字却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竟然比泰坦巨猿更加强大，那他的能力是什么？ 就像没有人能知道泰坦巨猿的全部技能一样，更没有人能知道天青牛蟒的真正技能是什么。曾经有一位封号斗罗深入星斗大森林，他自恃实力，想要看看这星斗大森林的核心之地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实力确实强大，终于走进了森林深处，来到那中心之地。他惊讶地发现，在那里竟然不再是森林，而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湖水清澈，周围森林环抱，就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湖？ 对，就在那小湖旁边，封号斗罗看到一只魂兽正在喝水。而这只魂兽就是你们此次所遇到的泰坦巨猿。那位封号斗罗看到泰坦巨猿大为兴奋，他一直都听说 有这么一种强大的魂兽存在，他立刻就打起了与泰坦巨猿交手的心思。但是他最终也没能与泰坦巨猿较量一番，因为他在下一刻已经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里。 为什么？因为天青牛蟒？ 哼，正是。就在那位封号斗罗准备出手之时，突然之间面前的小湖沸腾了，紧接着他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牛头从水面下探了出来，无比庞大的压力令那位封号斗罗也不禁大为吃惊。牛首蟒身的魂兽缓缓脱离水面，露出了他那长达百米的庞大身躯。那时正好是晚上，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一声，空中的月亮似乎有蒙蒙光华射落，被它所吞噬。而真正吓走那位封号斗罗的，是因为这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向那位封号斗罗说道：“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 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得很。你知道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泰坦巨猿是怎样的表现吗？他在天青牛蟒面前会流露出恐惧的情绪，而那天青牛蟒在出现的时候，口中正是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牛吼之声。因此通过小五的话，我能够判断出那只泰坦巨猿一定是听到了天青牛蟒的呼唤，才放下手边的一切事赶去相会。天青牛蟒之所以不像泰坦巨猿那么有名，是因为它很少会离开星斗大森林中心的水潭，而这件事通过那位封号斗罗传入混世界，还是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存在，而我正好是其中之一。 哦，原来如此，看来小五的运气还真不错。 赵老师，我仔细看过了现在这些学员的资料，这次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是为了给那个食物系魂师的孩子寻找第三魂环，不知道他最后得到了什么魂兽的魂环。 这次运气不错啊，也算是抢了人家到嘴边的肥肉。奥斯卡那小子得到了一条千年风尾机关蛇魂环，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三魂技。 千年风尾机关蛇，这果然很好。原本我预想了几种适合这个食物系孩子的魂环，但我的预判都没有这个孩子获得的魂兽效果好。风尾机关蛇生性相对温和，但却十分狡猾，最擅长逃跑，本身修为不易，如果我猜得不错，奥斯卡的第三魂环定然与速度有关。 嗯，不愧是大师，哈哈，您说的不错，奥斯卡这第三魂环正是与速度有关。他的第三魂技是一种蘑菇肠，吃下以后能维持飞行一分钟的时间，飞行速度与风尾机关蛇相同。 这孩子的食物系武魂天赋前所未有，是我见过的所有食物系魂师中最出色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我这史莱克学院一向只收怪物，你今天才知道吗？可惜这将是最后一期，这七个孩子是学院关门弟子，我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才。这次有你相助，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不出十年定能让魂师界为史莱克三个字而震动。 如果不是为了小三，我是不会留下来的。弗兰德，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今后小三猎杀魂兽的时候你必须亲自陪同。 这个好说，不过也要等到他四十级才行。 赵老师，难道小三他也已经到三十级了吗？ 嗯，我正好也想问问大师，小三身上的变化是否正常。 赵无极将之前对弗兰德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把这次进入星斗大森林的过程更加详细地告诉了大师。大师听得很认真，没有遗漏赵无极说的任何一句话，眼中始终闪烁着思索的光芒。以大师沉稳的性格，在听到赵无极说唐三几次死里逃生时，也不禁变了脸色。赵无极说唐三吸收的那只人面魔蛛修为超过了2000年，大师顿时脸色大变。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吸收超越本身限制的魂环后果有多么严重，那几乎是必死之举。 小三这孩子的意志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没想到这样他都能够挺过来，这孩子未来的前途恐怕比我判断的更加出色。 唐三之所以能够坚持住，或许与小五有关。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会受到外界影响的，能看得出来小五在唐三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嗯，你说的对，很有可能是如此，不过这也和小三本身的心智有着很大的关系。唐三这孩子心智早熟，已经远超同龄人。 大师，唐三背后出现的8条猪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似乎并不是魂环附加的能力，他是气武魂，怎么会出现自身改变的情况呢？会不会是魂环变异，或者是武魂变异？ 我现在也不敢肯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魂环变异是不可能的，魂兽的魂环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与不同的武魂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魂环本身不会有太大变化。唐三已经得到了一个魂技，他背后出现的猪腿应该就不是魂环所赋予，至于武魂变异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我并不认为他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武魂变异是先天注定的，因此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如果武魂已经变异就会展现出来，受到后天影响而产生的武魂变异实在太少了。唐三的武魂是蓝银草，本身的弱势导致他吸收任何魂环都比较容易，不会产生太大的排斥。人面魔蛛魂环虽然强势，但也不会出现这种武魂变异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身上的蓝银草武魂并没有消失，依旧可以释放出来，从这一点我就能断定他并非是武魂变异。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蜘蛛腿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无极刚才也说了，这些蜘蛛腿上附带了人面魔蛛的剧毒，如果应用得当倒不失为一种自身的武器，而且还很有突然性。 我必须要亲眼看到那些蜘蛛腿的情况，才能判断出它究竟属于什么。 算了吧，那些孩子也都刚回来，明天你再去找小三也不迟，让他也休息休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